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跟他吵吧。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1，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新的一周愉快啊，我是夏萌。 外边的天光大亮，现在各位走在晚高峰的道路上，逐渐这个路上可能会有点堵，大家在伴随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2个小时的陪伴，希望您堵车而不堵心呢。 是的，我们今天呢去聊一个我觉得挺大的话题吧。 哎呦， 这也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工作当中必须要具备的一种品质，有了它我们就可以很好的面对生活当中啊工作当中所随之而来的一些困难。 哎， 它就是勇气这两个字。也是从丁宁宣布退役我们聊起来的啊。他在这个退役的一段文字当中呢，他说永远保持一颗勇敢的心。我们知道这个运动员啊是必须具有勇敢的心的，在面对比赛，在面对日常这个超负荷的训练的时候，你必须要勇敢，你才能坚持得下来。所以也想去听一听大家的故事啊，您认为勇敢的心有多重要？您勇敢吗？ 哎，是，有两句话经常大家说到的是，一个是所谓的勇者无敌呀。勇敢对于一个人的品质来讲是太重要了。如果你不勇敢的话，你身上有任何的其他好的品质可能都是显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您没能够迈出那第一步，就无法显示其他的您的能力。还有一句话我想说的，就是所谓的敢为天下先啊，在勇敢这两个字好像把它分开了啊，这俩字儿也都有各自的含义呀。 这会儿我看见了哥大爷他率先给我们发了啊，他说坚持自己的初心，勇往向前就是勇敢。 哎，是的。另外我也是记得好像拿破仑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勇气如爱情，需要用希望来滋养啊。这个也是提到了一个人的勇敢和勇气啊，对于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品质包括人格的塑造有多么的重要啊。 还有我这边看见一位网友叫做默默不乖，他说呢勇敢是使命的体现。说到勇敢，我不自觉的就想起了那些白衣天使们，他们在和生命，在和时间去抢时间哈，在和这个死神去争夺手上鲜活的生命。 是，这边看到了宝姐姐说了你勇敢吗啊，他说勇敢我是就爱看恐怖片。 也行，这也是勇敢的一种表现呀。 哎呀，确实非常的练胆啊。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还不敢看呢，当时好像是一提到某一个恐怖片我一听那名字我就说了别说。 是那个从电视机里边爬出来 的 那个吗？ 对啊，就是那一系列的什么贞子啊这个那的， 午夜凶铃 啊，什么咒怨啊， 对 啊，当时那会儿特别流行的，我当时就胆小啊，一听到了就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想象。但是 大学那一会儿，好像大二的时候，夏天天非常的热，哎，可能跟这天热有关系。然后看恐怖片让自己凉快一点，一点点锻炼胆子。从刚开始得捂着半个眼睛看，到了后来可以谈笑风生的来看了， 因为看了很多遍了啊，后边这个高能预警都知道了。 是啊，甚至能够猜出来下一个桥段，这导演想怎么吓人。所以这个勇敢有时候也是锻炼出来的。 没错没错。我是曼联，说有一首歌叫《勇敢的心》啊，确实和勇敢有关的歌呢也特别多。我们稍后在两个小时的节目里边也会为大家带来很多以勇敢为主题的歌曲。 哎，这个《勇敢的心》应该是汪峰演唱的。是，就是大家想象一下那种摇滚的激情，这首歌一会儿应该有啊。 是的，9290也说，回顾了一下自己的经历，自认为很不勇敢，所以呢，庸庸碌碌，一事无成。9290，我想告诉你，能够直视自己内心的软弱，本身就是一件勇敢的事情啊。 哎，是的，我认为是这样的。如果说一个人很怯懦的话，他可能连自己的这个真实的感觉都不想去认知。所以您认知到自己不勇敢，这其实已经是勇敢的事儿了啊。 是的，还有一位朋友叫做杨纯，他说，我想象当中那个勇敢的样子啊，就是，坚定不固执。自强不自骄，豪放不粗鲁，这就是我对于勇敢的理解。 对，勇敢仿佛是一个血脉喷张的词汇，好像更多有人愿意形容外表啊，给人一种这个感觉很勇敢，尤其是外形。但是我觉得勇敢这个词更加是一种内在的一个体现。 没错， 你可能长得柔柔弱弱的，但是 并不妨碍你勇敢啊。 对呀。有一句话我认为说的非常的好，是形容女性的，女本柔弱， 为母则刚。 对，尤其是做了母亲之后了，她保护孩子那个劲儿，从人类到动物，其实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事例。比如说人类保护自己的小孩儿，那跟歹徒去这个搏斗的时候啊，勇斗歹徒啊，什么歹徒也斗不过这个母亲。 哎，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以前很久以前看过的一条这个社会新闻啊，就说一小孩被压车底下了，然后妈妈徒手把这个车搬起来了。 哎， 你就是说这个人搬车，你别说一个女性了，你就是来一个经常健身的，这个个子又高又宽大的男生去搬车，我觉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是。 但那个时候他可能这个身体里边的潜能被开发出来了。 没错，这个就是应激性，那一下他的勇气就爆棚了。 对对对。 另外在动物界，我也想到看动物世界的时候，夏萌经常有那个场景，比如说这个鹿妈妈或者是马妈妈保护他的这个小孩儿，旁边就是狮子老虎什么的。 哎，对对对。 但是却非常的勇敢。他的那个勇敢的劲儿还真的把狮子老虎给吓跑了呀。 是的是的，这就是母亲的力量啊。 对， 说到勇敢呢，还有一朋友叫九月三秋，他说我记得《千与千寻》当中最后白龙一直叫千寻一直往前走，不要回头。不要回头呢，就是不要留恋这里的东西，要向前看，懂得克制自己的欲望，这也许就是千寻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而向前看也是勇敢的一种表现。 没错。而且卡耐基曾经说过，勇敢是衡量灵魂大小的标准。哎呦，这个话说的真的是相当的精致了。就是你的勇敢有多大，可能你的未来的前景就有多么的宽广。而且我认为勇敢，如果说人的所有的品质你给它排一个序的话，勇敢我给它排到第一位。 是的，排第二位的呢？ 排到第二位的是这个真情啊，善良啊这些。但是如果你没有勇敢的话，你可能善良就表现不出来。 哎，对对对， 你不敢于去站出来。 哎，通常勇敢的人啊，大多数或者绝大多数都是善良的人。 哎， 对吧？ 是， 这种优秀的品质基本上都是抱团呈现出来的。 没错。另外这个丘吉尔也曾经说过啊，说勇敢是人类最重要的一种特质。倘若有了勇敢，人类其他的特质自然也就具备了。哎， 是的， 所以说跟夏萌你说的是同理可证了。 哎，还有一句这个经典的台词是这么说的：勇敢呢，是当你还没有开始就知道自己肯定会输，可是你依然要去做，而且无论如何都会坚持到底。大家知道这是出自哪部电影吗？ 这是动画片吗？ 不是，一部还挺有名气的，叫《杀死一只知更鸟》 啊。哎，这个电影。那你说这句话我怎么感觉你在 Q 国足啊？是吧？ 你想多了，我今天没打算说国足。 但是国足明天晚上11点就跟日本的这个比赛。你说国足 他需要什么样的品质，我觉得最重要还得是 必须得勇敢， 就是必须得是勇敢、啊、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对啊，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没错，还偏得要做那个打虎的英雄武松、 啊、又打虎了。 是这个是什么虎啊？ 这个管他什么虎，反正我们先打下吧。 东洋虎， 嗯 啊，我们也希望它是一只纸老虎啊。国足千万可别怕这个日本队。 是的， 尤其是 咱不能输了。 哎，你说在这个体育项目当中啊，尤其这个勇敢太重要了。 是的，比如说这个，尤其是我认为啊，这个十米台就急需要勇气。 哎呦。 你十米台我们从电视转播上看又不就那么一小点吗、 啊、是啊， 但你要真的站在那个台子上往下看，我觉得你有往下跳的那个勇气就已经很勇敢了。 对呀、 啊， 尤其有一些比如对高度比较恐惧的朋友，所谓的恐高症的朋友、 啊、 那就觉得腿直哆嗦 啊 啊！别说往下跳了，真的就是站在这个高楼上面，有的人就会觉得害怕。 是，还有蹦床啊这种，我觉得就有一点高，可能因为我对高度就有点恐惧吧 啊， 就我就觉得这些项目吧，运动员都是挺勇敢的。 是，另外还有对速度比较恐惧的朋友、 啊、对对对， 他就会觉得比如赛车啊这个运动确实是太勇敢了，勇敢者的游戏呀、啊、 嗯 啊，另外比如说挑战强者是不是也是一种勇敢的体现啊？ 那肯定嘛，挑战强者我觉得就是属于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对 对吧， 比如说国足未来咱们有一天能够冲进世界杯之后 嗯， 咱们挑战挑战世界杯上一届的冠军法国队，欧洲杯的新科冠军意大利队，还有传统的世界足球强国巴西队啊，那会儿就能体现出来勇敢的这个特质。 但前提条件是得你打进决赛圈啊。 啊对啊，如果打进决赛圈，可能之前大家都说哎呀你肯定打不过，你是不是得比赛结束之后了输了先不是伤心而找对方要签名啊，可能都会有这样各种各样的调侃啊。但是面对强手的时候尤其能够激发出一支球队的战斗力啊。 嗯是的，哎，大家也可以和我们聊一聊您和勇敢之间的这个故事哈。还有一个朋友叫做上善若水，他说对自己做过的事情勇于承担责任，是不是也算是一种勇敢呢？ 没错， 嗯，太勇敢了。 所以勇敢这样的一个品质在人类的任何的领域当中应该都是一个最可贵的品质。 嗯 啊，就像某些歌所唱到的，哎，我发现一些歌曲还真的很愿意去描绘勇敢啊。 嗯， 无论是您在追求事业过程当中还是 爱情啊， 啊对呀、啊， 友情啊， 是啊， 或者是一些和这个黑暗势力之间的抗争啊， 哎，是， 都是 啊，包括一些励志的事儿，好像都愿意说勇敢、嗯。那接下来咱们也听听这首《勇敢》吧。 黑暗中，寂静深处的双手，冰冷的空气。像我害怕又受伤，路太远， 谁的眼神永远盲目跟你一起走，怎样才会懂记忆里 和应该总是温柔，有了这一切才能不怕黑夜， 是我勇敢太久，决定为你一个人而活，不能说出口，那么折磨，勇敢了太久，城市充满短暂的烟火，无处躲，照亮了沉默，明白是寂寞。 谁说过爱会让人不自由，所以你要我等候换你的追求，有太多快乐自私的借口，你让我最后把心痛当拥有， 是我勇敢太久，决定为你一个人而活，不能说 出口。 那么折磨，勇敢了太久，城市充满短暂的烟火，无处躲， 照亮了沉默，明白是寂寞。 夜太黑，看不见你在我身边，心伤悲，泪水失去防备。哦哦哦， 是我勇敢太久，决定为你一个人而活，不能说出口，那么折磨，勇敢了太久，尝试充满短暂的烟火，无处躲，照亮了沉默。 哎呀，所以在确实这首歌唱的寂寞的都市里，人有的时候应该自己给自己一种勇敢的这种感觉，给自己勇气呀。 嗯，是的。糊涂车子说，两位好，康乐要比夏萌勇敢的多。是的，他会唱好多好多的歌，而且他敢于开口。 哎，你别说， 嗯， 开口唱歌这件事儿，夏萌 他 确实需要一种勇敢的这种，因为你唱出来了，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评论，说，哎呀，你的 key 不够啊，唱的不够高，或者你不够深情等等的。我觉得勇于去唱出自己的心声，这就是我们新时代所需要的一种品质啊。 对对对，还有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必须勇敢啊，作为男人哈，遇事从来不躲，跟我在一起的都很有安全感。 哎，是啊。尤其是男同胞如果缺乏勇敢的话，那就会让旁边的女同胞觉得缺乏安全感啊。 嗯 啊，当然女同胞其实有很多勇敢的人，如果您的另一半非常勇敢，那你就会给自己找个借口了啊，我不用那么的勇敢了，是吧。 嗯，我身边的人已经给了我足够的安全感了。 对呀。 嗯，还有马良手记他说，不畏惧自我，战胜自我，这就是勇敢呀。 是啊，这边还看到了 Kaleo 他说了，他的老公是一位外国人啊，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没有想过自己会爱上就是外国的这样的 异国恋。 是啊，但是他已经认识到了，深深的彼此相爱了。他说曾经阻碍过他们的很多很多，但是他们用勇敢冲破了一切的阻碍。是啊，所谓的真爱无敌呀。 是的。嗯，伍思仁这位朋友呢，对于勇敢还进行了一个区别。他说，勇敢分自我表现型的和目的性的啊，还有呢就是自身具备社会和家庭责任型的。但是我呢更佩服后者啊，就是对这个社会、对家庭充满责任感的这种勇敢。 哎，是的，要把勇敢这样的一种好处带给周围的人。 嗯， 这位叫十二的朋友说了，他是一位曾经患过抑郁症的朋友。 哦， 啊，他说在周围的人呢，在绝大多数人都不懂抑郁症是什么时候的，需要很多勇敢、很多心酸才能得到正常人所能拥有的一切。但是他说，所幸他是一个足够勇敢的人，而且他周围的朋友、家人给了他更多的勇敢，让他挺过了最艰难的时刻。为您点一个大大的赞呐！ 嗯，是的。还有小马过河未知深浅，他说，我也不知道什么叫算勇敢啊，但是我自己做过一件事，就是我批评教育过一个随地吐痰和乱扔垃圾的人，这算勇敢吗？ 算勇敢， 绝对算啊！你在社会当中可以，这虽然不能叫黑暗势力吧啊，但是叫不文明的行为， 没错， 勇于站出来指出这种不文明的行为，并且呢加以纠正，这是当然是勇敢了，而且算是一种大勇敢， 而且是非常勇敢啊。 嗯， 这边晨晨说了，夏萌刚才唱的真不错。哎，是 哦，谢谢啊，他也祝丁宁日后一切都好。 哎，是 很喜欢他打球哈。 我们今天聊的是丁宁宣布退役，是到北大去读研了呀，也说要永远保持一颗勇敢的心。 嗯， 那么我们话题就说说勇敢的心有多重要啊，各位觉得自己是一个勇敢的人吗？ 哎，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微信和听听 FM 的聊天室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啊。 是的，从晚高峰的五点到七点，两个小时的时间，女主播夏萌和男主播康乐会陪着各位。接下来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 资讯部分，首先我们去打卡福茂会。昨天晚上呢，福茂会首钢园区开启了夜间模式，各场馆和焦炉、煤仓、这个料仓等工业遗存，在不同特色灯光艺术装置的装点之下呢，散发出了独特的魅力。那据了解，9月5号到7号福茂会公众开放日期间，首钢园区14号、15号展馆每天会有灯光秀，开放到晚上8点。首钢园绚丽多彩的夜游景观系呢，是为福茂会量身定做的。据介绍，福茂会首钢园区整体泛光照明项目涉及单位共计48个，灯型43种，灯具电源共计12000套。在已经有的绿釉照明方案基础之上呢，结合展馆建筑的结构特点，形成独特的展馆外立面照明效果。同时呢，也结合各类工业遗存的不同特点，布置特色的灯光艺术装置，打造属于首钢的这种夜游公园体系，并且和整个周边园区照明设计形成一个整体，构架完整的首钢园夜景灯光照明环境。本届福茂会举办形式和往年呢是有所不一样的，第一次增设了北京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作为专题场馆，8个专题展以及配套的论坛会议还有这个编会活动呢，都是在首钢园举行的。园区丰富的工业遗存风貌和现代会展相融合，也是吸引了很多市民去首钢园打卡。 而在今天，智慧康养高峰论坛在福茂会首钢园举办，北京市老龄协会发布《北京市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20》，以2020年底的本市老龄人口数据为基础，对人口老龄化的现状情况、老年工作取得的成效进行解读。这是本市继2007年以来连续第15次发布关于老龄事业发展的年度报告。十三五时期，本市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的总量，从2016年底的378.8万人上升到了2020年底的429.9万人。这意味着每4名北京市户籍人口中就有1名60岁及以上的老人。此外，女性老年人的总量和占比均高于男性，老年人受到教育的程度也在不断提高。 再来看一看养老体系，养老照料中心呢，已经从2015年的56家增长到了2020年年底的256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已经建成了1005家，多层次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呢也基本成型。北京同步推进养老照料中心和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是星级评定工作，全市星级养老机构累计达到了430家，开业运营2年以上的养老机构服务质量星级评定参与率是100%。还有老楼加装电梯工作呢，自2017年开始加大推进力度，并且连续3年列为市政府重要的民生实施项目。截止到去年年底，全市累计完成加装1843部电梯，20000多户居民受益。本市老年人社会保障水平呢，由此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十三五期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待遇水平比12五末增长超过了30%。而十四五时期，本市将会紧紧围绕着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着眼建设国际一流和宜居之都，抓好顶层设计，坚持系统谋划。 而在今天上午，2021北京国际大都市清洁空气与气候行动论坛举行，时隔3年，北京市第3次发布 PM2.5 源的解析报告。北京市现阶段 PM2.5 的主要来源当中，本地排放占60%，区域传输占40%。本地排放当中，移动源占比46%仍是最大，生活源占比16%凸显，而成为了第二大源头。移动源当中，柴油车与汽油车占比较大，生活源当中，容器使用和汽修等服务业贡献突出。而扬尘源主要是以道路扬尘和施工扬尘为主，工业园当中，石油化工、水泥建材等行业是占比较大的。相较上一轮的原解析结果，本地排放当中的各类源绝对量实现瘦身，区域传输对北京市的影响则是增加了近10%啊。 来看一看资源方面，今天随着东区最后一口生产井成功开井，中国第一个自营超深水大气田深海一号大气田实现了全面投产，使我国在海洋油气领域实现了重大跨越，进入世界领先水平。深海一号大气田距离海南省三亚市150公里，2014年勘探发现， 天然气探明地质存储量超过了1000亿立方米，最大水深度超过了1500米，最大井深达到了4000米以上，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发现的水深最深、勘探开发难度最大的海上超深水气田。气田投产之后，每年将向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等地稳定供应深海天然气超30亿立方米，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带动周边区域经济发展和能源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8月1号，应急管理部制定的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也就是这个规定是正式的实施了。记者近日从北京大兴区消防救援支队获悉，截至9月4号，因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区域内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的行为，大兴区消防救援支队共处罚19起，12000元，其中对18位居民分别罚款500元，对一家物业管理单位罚款3000元。 我们再去环球影城看一看那儿的热闹景象哈。在环球影城，除了各项这个骑乘项目和标志性景点，看秀也是很多游客行程单上的必打卡的项目。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提供了丰富的娱乐演出项目，一共推出了6大类24场娱乐演出，这其中呢就包括了特技表演、音乐剧、话剧、巡游、氛围演出、角色见面会等等类型，还原真实的电影场景，满足各类游客群体的娱乐需求。北京环球影城为娱乐表演精心打造了超过10000套的演出服装，来自世界各地的将近600名优秀的表演者助阵不同的表演。傍晚时分呢，很多游客都会来到道路两旁驻足观赏环球大巡游项目，伴随着动感的电影配乐，像什么小黄人啊、格鲁啊、功夫熊猫等等游客熟悉的卡通 IP 形象呢，将会依次出现和游客热情互动。 而在今天，电影《长津湖》曝光了一款全新的预告片，预告当中是展现了更多惊心动魄又热血沸腾的战争场面。吴京、易烊千玺、段奕宏、朱亚文、李晨、胡军、韩东君等演员饰演的志愿军战士爆出自己的编号和姓名，更彰显出七连荣辱与共、永不磨灭的精神。影片将会在9月30号在全国公映。好的，我们这一时段的资讯先给各位介绍到这里，继续回到话题的讨论。今天来说一说丁宁正式宣布退役，他也说了永远保持一颗勇敢的心。那么勇敢的心到底有多重要啊？各位是勇敢的人吗？ 我看到这边燕林这位朋友说勇敢，勇于体验没玩过的项目，给我们发一张照片，这是跳伞吗？ 哎呦， 我跳过一次伞，我出舱门的时候没有敢睁眼，然后一直到他伞包打开，开始在跟那儿悠了，特慢的悠，我才敢睁开眼睛。 哎，据说好像有跳伞的，有睡着的。 对，他开了伞包之后，这个速度就极慢，真的可以睡着。 是，但是能睡着的那是很勇敢的人啊。 是， 敢在几万米高空去睡着。 哎，这个大气变成了你的床。 哎，是啊。倒是挺浪漫的啊！ 是的，他看这个出舱的时候的表情是什么？完，人家说这个出舱门的时候，你争取啊不要做什么表情动作，不要张嘴， 哎， 不然那个会吹起来，这个哈哈哈，反正很搞笑。 是，拍下来了，那基本上是你人生当中最想删除的图片了。 啊、对对 对, 对，唐二爷说，其实勇敢和每个人的性格有关。哎，还真是， 是。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像我们节目开头说的嘛，这个勇敢啊，其实也是可以锻炼出来的。啊，慢慢的找一些低级别的事情开始做，累积自己的自信心，是可以锻炼，可以慢慢磨练出来的。 对，这个所谓的勇敢，就是我们俗称的练胆儿，啊，这个胆儿确实是可以练出来的啊，但是我觉得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别突然来一个特别高难度的，吓破胆了。你比如说康乐这个个人的经历，当年看这恐怖片。是吧，锻炼出来也是一点点的这个级别，你别一下子就弄这最恐怖的这个恐怖片来看， 就有心理阴影了哈。 对，然后一点点的啊，这个级别提升了，勇气啊、勇敢值增加以后，再挑战更高的一个难度啊。 嗯， 这边给大家分享，这是来自大哲学家康德的一段话，他说，有勇敢的这样的品质的人是不惊慌的人啊，有勇气的人是考虑到危险而不退缩的人，在危险当中仍然保持他的勇气的人是勇敢的，轻率的人是莽撞的，他敢于去冒险是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危险啊。 嗯， 好的，各位可以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当中，就我们今天的唯一话题 勇敢的心有多重要，跟夏蒙康乐进行互动交流。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再回到第二时段的聊天当中。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的晚高峰两个小时时间，和大家去说一说勇敢这个话题哈。勇敢的心有多重要，您勇敢吗？为什么这么说呢？也是由丁宁退役而说起的。今天他在这个退役通告里面也写到说，永远会保持一颗勇敢的心，也相信丁宁在未来的生活、学习、工作当中呢，有勇敢这颗心相伴，他一定可以再开创出一片彩色的天空。 对 啊，希望听一听大家关于勇敢的故事。 是，尤其是在谈到未来未知的领域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种所谓的恐惧感。任何人对于未知都会有恐惧感，尤其是未来啊。丁宁说这话就是，我已经充分的做好准备了，迎接未来。在北大学业上的肯定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挑战啊。 对啊，还有这个，我们看见 Leapfrog 他说，我看恐怖片总是没有代入感，感觉不到恐怖。记得和朋友一起看《午夜凶铃》，我就睡着了。呼噜声是把朋友吓得够呛。 哎呦， 是的，就有些人这个害怕的这个触角呢，就都不太一样的。 没错，就是您的恐怖阈值比较高，这跟笑话是一样的。有的人笑点就很低， 是 吧？就是你说一个很没不怎么感觉可笑的事儿，他就哈哈哈哈笑得不行了。 还有些泪点很低， 对呀、啊， 像我这样的， 容易被感动是吧？ 我眼窝子特浅，稍微有点什么，我就鼻子酸的不行了。 那你适合看恐怖片啊？ 我挺适合的，我就属于那种没有遇到过把我吓一跳的恐怖片。 是，你就光看了之后光感动了是吧？ 人鬼情未了是吧？ 是，光被感动了就，人的大脑都是这个同一个时间考虑的事儿啊是。比如说你考虑了 不了那么多信息 啊，对啊，你考虑到了这个感动了啊，估计就没时间去害怕了。 对对对，怎么我发现很多人在聊说这爱吃的主食？ 哎，这是因为 这哪一趴呀？ 我在这个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边进行了一个投票，就是大家最爱吃的主食是什么？有米饭、面条、饼，还有那个面包，好像吧？还写了什么面条？对，这几位。大家可能爱吃的是不一样，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爱吃面的，我是曼联啊，爱吃面。还有说爱吃炸酱面，那也是面嘛。 对，当然了，吃东西也是可以说是具有勇气或者勇敢的劲儿的。 吃东西还得有勇气啊。 你比如说我们之前聊过的昆虫， 哎呦喂， 是吧？ 天哪，那这是 那你是不是得勇敢啊？ 你就劝我，我都不会吃的 啊。 嗯 啊，还有一种，比如吃这个，活的。章鱼你敢吃吗？ 那个我还可以。我这个点很奇怪是吗？ 不是，不是生吃，它是那火锅什么的，但是端到你面前它是活的。 那 可以啊，不是有这个在斯密达那边不是有一道菜就是活的章鱼拌着吃吗？ 啊，对呀、啊，反正是不同国家这个料理的风味儿。 还有在这个江浙一带有吃醉虾的，那我也爱吃 啊，那虾是活的 啊，活虾放着那个白酒里边呛醉 啊， 白酒和腐乳。 是啊，所以吃的东西啊，你就会觉得也是要有勇气的。你比如说，我们又提到了香菜， 啊，有勇气去尝试。其实说到底吧，它就是你有勇气去尝试一些你没有尝试过的，打开未知之门。 对呀， 啊， 反正也不会这个说对身体有什么害处，只不过是口味的原因 啊，饮食习惯的问题吧。 对，这边呢，跳青蛙他说了，炸蝎子可香了，啊。炸蝎子，啊，关键它那个口感吧，倒还是我觉得脆脆的，是吧？ 啊，你吃过 啊？你吃不出来是这个蝎子，你就想象它不是说你特别讨厌的食物，啊，想象成了比如说，脆皮的这个什么？ 不要想象了，我不想有这种代入。 是，大家现在有吃饭的是吧？ 啊，还有那个烧烤里边还有那个蚕蛹， 啊，那个倒没什么。 天哪，你能吃？ 我能吃的那个。 我每次 蚕蛹 都很佩服吃蚕蛹的人， 啊，是或者叫解蛹子，把它炸完以后了，然后放上一点盐，然后用在嘴里边一咬，它那个泡沫出来了，就像是之前看周星驰电影里边的这个撒尿鱼丸的感觉，啊。 哎呦我的天哪，还泡沫？ 对啊， 难以想象， 就呲出来那个水儿，你就会感觉一种初恋的感觉是如此的美好。 了别美了。0585说，如果二位和贝尔去吃一顿，你们敢勇敢的去吗？ 哎呦，贝老师太厉害了。 贝老师就吃的那个东西先不谈，就他去那店儿啊，我得考虑考虑。 都是无人区是吗？各种毒虫野兽云集的地方， 嗯， 那个我觉得不只是说勇敢的事儿了。他是一种好像他的 挑战极限了， 从小他就熟悉了这样的一种环境 啊， 他是因为从小在这样的环境生存的，他就不怕了。但比如说我们平时在都市里边成长的人，偶尔可能看着一个什么这个蝎子蛇啊，您都吓得麻爪了， 对， 更别说去吃什么昆虫了呀。 嗯，是，我刚刚还看有一朋友在说那个电影吧，荒野求生， 哎， 啊， 还有个电影叫《勇敢的心》， 勇敢的心， 是 还有一部叫《荒野求生》，就是小李子演的，他最后把自己就是 有 藏到了一匹那个马里边， 是 睡到马里边睡了一宿。 对， 哎呀，我的天哪！ 《勇敢的心》是那个谁，梅尔吉布森演 的， 哎， 是的， 对，非常好看，啊 嗯，那是励志的。 是的， 嗯， 勇敢的事一般都挺励志的。 哎，对， 你比如说国足，比如说明天的比赛啊， 我看出来了 啊， 今天就想说一说， 对啊，国足 他们，嗯。 明天国足如果说万一要是赢了的话，那咱们不表，万一要输了的话呢，那他们需要很多的勇敢了，是吧？ 哎，他们需要有勇气去面对这个全国的舆论啊， 键盘侠出击，王者出击。 是的， 对， 当然了，我觉得国足有绝对的勇气去面对这些的 啊， 这都是他们经常要去面对的。 你看6645他说了，吃茧蛹有一种初恋的感觉。 康乐的初恋经历了什么？ 经历了什么？ 来采访一下康乐， 哎，就吃茧蛹有这个经历的，就是那个呲一下的感觉，就是那是电影里的桥段。 初恋的感觉跟你这个初恋有关系吗？ 其实那是电影里的一句话，就看过《食神》的电影里边的就会能 Q 到这句话的啊。 闭眼不谈，好吧，嗯。 态度决定一切，说如果让夏萌和康乐参加《荒野求生》，你俩会勇敢的一下吗？夏萌，你会吗？ 看时间吧，我这个档期挺满的 啊。 我每天都要上直播 啊，但是钱往往有可能会让人这个变得勇敢 啊，对，就有在一些这个利益的驱使之下嘛， 是， 当然也得量力而行吧，我觉得 啊，对，就是看看这个给的钱够不够，第一点能不能激起我们的这个勇敢， 嗯， 第二点还得是考虑考虑，这个东西你说是吧？真要去那个无人区，见识什么什么野兽的，其实那种节目它是有风险的 啊。对， 提前都要签一些什么这样的协议啊， 生死协议啊， 大概是那意思 啊。当然，那个你没有一副好身板，你去了还真不行。 对呀， 嗯， 当然有一些我看好像国内的我们这个娱乐节目，好像跟这个贝老师去合作拍了一些， 嗯嗯， 但是我觉得那个他是不是会有一些剧本呢？ 艺节目应该都有剧本吧？ 对呀、啊，那就好像不是像最原版原汁原味的那个、 啊、贝 尔的那个 自己一个人去 对 霍霍这个世界 啊，是啊，啊，可能那个动物都心想了，我怎么遇到这么一个怪物 啊？ 是吧？什么都吃 啊， 八百年没人吃过这个什么什么虫了，结果。遇到他了，你说倒不倒霉啊？ 丰富的蛋白质，哦哟，我不能想象啊！吴梦生说，输日本应该不会被炮轰 啊。 那上一场输澳大利亚，其实理论上也不应该被炮轰，对吧？就之前期待值太高了啊。其实我们炮轰的是自己的期待值。 但是说 输谁才会被炮轰呢？ 输 泰国、 越南。输越南肯定被炮轰、 是是是 对、但是我觉得说一个作为一个整体还好就是这个球队输了、但是最怕什么呢在某场比赛某一个个人犯了一个大错那可能其他人就是隐形了键盘下不会喷所有人他会找几个点来喷、 就像上一场比赛的大宝似的 啊、等等的吧、 哎、 对他会集中几个人来喷、那相关的这些被喷的人就会必须得有勇敢的心才行 变局这位朋友我觉得他说的 也挺是一件是一个现象的吧他说我自认为自己不够勇敢特别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啊就更加缺乏了不愿意破圈了、确实是年纪越大他不是说不够勇敢而是他呢想去尝试新鲜事物的那股劲儿啊越来越淡了 哎 啊、就像很多人说哎跳出舒适圈是一种勇敢的体现哈、 对 啊那其实现在又有人说你不用去提倡跳出舒适圈有些人在舒适圈里边过得很好你就让他过得好下去呗 哎 他跳出了舒适圈你以为他是拿出勇气勇敢的去面对这些困难了也许对于他来说那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是啊所以不要以自己走过的路来诠释别人的人生的轨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而且我很认同他的一个观点就是年龄跟勇敢绝对是有关系的所谓的初生牛犊不怕虎、好像我们小的时候还真的是啥也不怕是吧那看那个、我看过有的视频里的小孩去动物园他真的不怕老虎、可能还想摸一下当然是隔着玻璃了、但是他的那种勇敢应该是我们人类好像是从娘胎里就会带来的这样一种品质、但只不过我认为啊可能随着人长大了以后可能会有一部分的这个勇敢就消失掉了 对当你对于这个世界足够了解对于未知也有一个预判的时候你这个恐惧啊害怕就会被无限放大了 是、 小孩嘛他因为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很少联想的这个系统也没有那么的发达他就可以说叫无知无畏吧 对呀、就像我突然想到的武侠小说当中、郭靖刚开始啥也不知道、傻小子一个无知者无畏啊 只识弯弓射大雕 啊对呀、所以遇到了这个这那的高手、现场也不怕还敢比划两下哎他如果提前知道这高手有多高估计就不敢了 嗯 啊所以勇敢有的时候也是在我们未来成长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梯呀、 没错 啊这勇敢和勇气好像是近义词、但是呢你细分析一下好像还不同的我认为勇敢似乎是人天生所带来的比如这样的一种品质啊，这样的一种禀赋而有勇敢你不一定有勇气勇气是在某一个时段恰如其分的时候你该出手时就出手你得去啊，把你的勇敢表现出来这个就叫做勇气啦 哎，你这个总结太好了杨纯这位朋友看见了他说你眼中的勇敢是怎么样的那首先呢就是把自己打造成生活中的强者像电影电视剧里边的主人公那样勇敢的顽强的去战胜一切困难但是呢勇敢不是鲁莽 对 嗯 勇敢肯定跟鲁莽是有巨大的一个区别啊 对赵军也在给我们发一些他认为这个什么叫勇敢啊他说输越南接下来没球队能输了那么就提前准备2026年世界杯了 啊是 是的啊 主教练更需要勇敢啊是吧 是 压力多大呀 需要勇气 勇敢勇气都需要就是他所谓的勇敢面对舆论的压力因为任何球队输球第一要怪的就是主教练 哎6645说勇敢是行为勇气是内心哎这也是非常精辟的总结哈 哎而且这个音乐大师贝多芬老师曾经说过在全人类中凡是坚强正直仁慈勇敢的人都是英雄啊 吴梦生这位朋友说一味的往前冲不是勇敢知进退才是勇敢军事家都说啊最难得不是如何进攻最难得是如何撤退 啊，国足就是想在攻了20分钟里喘口气收一收的时候没有做好撤退。 哎，是，就是勇敢也是一种破釜沉舟的这种感觉啊，不给自己留后路，华山自古一条路。哎，好像很多的这个优秀的品质，夏萌，它都是相互连接的。 哎，我们刚刚不说嘛，这个勇敢通常伴随着比如说善良。 哎 哎，他俩是一对双生子，勇敢加善良，就是构成了一个高品格的人， 高质量男性。 不是那个油头粉面 啊， 不是那个，对 对 对。 哎， 但是那个人他也挺勇敢的，说实话。就是 他后来有站出来说了些什么是吗？ 就是他的反正好像据说还营销自己嘛，然后据说加他一个好友就好几千块钱。 哎呦，那这个勇敢，这 是 勇敢的挣钱啊。 所以有的时候认清自我到底什么样是自我的这个形象，别盲目的勇敢，太过于盲目的勇敢的话，有时候别人会觉得接受不了， 就是鲁莽了哈。 对， 还有我是曼联说，咱们勇敢的做一件事就是最勇敢的呀，就看什么事儿了哈。我是曼联也可以跟我们说说你的故事呀。 哎，是，这边 Kizzy 他也说了，在足球领域教练通常是 coach， 但在英超当中的教练都是 manager， manager 就是足球经理，他说这个是有区别的，确实最厉害的英超的一个 manager 和教练合二为一的人就是老爵爷福格森啊。好的，各位可以继续就勇敢这个话题来说一说，勇敢的心有多重要，各位是勇敢的人吗？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上边可以跟夏萌康乐进行互动交流。我们节目从晚高峰的5点到7点将会陪伴各位2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 进入第二时段的资讯，我们首先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晚间，随着燃烧在东京新国立竞技场的圣火缓缓熄灭，东京残奥会正式闭幕。下一届夏季残奥会将会在法国巴黎举行。东京残奥会闭幕式上，国际残奥会会旗传递给了巴黎市的市长伊尔戈达。而首战3球惨败的国足目前正处在低迷时期，明天晚上过招日本队，大家心里呢也都没有底。以往征战各类大赛，国足领队几乎很少接受媒体采访，在这种困境之下，国足的领队张贺破例站出来为球员们打气，他向外界呼吁，希望呢能够给予球队更多的支持。而此前国足的技术团队对于日本队的技战术打法也做了详细的研究，国足这两天的备战也将具有针对性。困境之中，张贺号召更多球迷呢给予国家队鼓励和支持。 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大家回顾一下中国队和日本男足的这个历史的交锋啊，确实想要战胜对手是挺难的事儿。上一回国足击败日本队还是在1998年啊，俩队这个战绩是均为13胜8平13负。哎，这个战绩上面还是打平的呀。但是进入到21世纪以来呢，国足跟日本队交手10场，取得4平6负的成绩。上一回是98年的戴维斯杯当中，国足是2-0战胜了日本队。而从1998年以来呢，日本队已经连续6届杀入到世界杯的决赛圈。近10年里，日本队更是进步很快啊，源源不断的日本球员来登陆到了欧洲联赛当中。此前日本男足在组织国家队集训的时候，甚至可以排起了全旅欧的阵容。在如今的亚洲足坛，日本可以说是一枝独秀，但是即便是阵容非常的强大，日本也有输球的时候。12强赛首轮，也是上一场比赛，他们是0-1爆冷输给了阿曼队，这也让日本队的主教练森保一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啊。所以不只是李铁指导需要勇气和勇敢，日本队主教练也同样需要啊。 没错。那在这支日本队伍当中呢，像久保建英啊、谷桥亨武啊，都是颇具实力的球员。像久保建英那成名已久，而谷桥亨武呢，则是在最近的苏超联赛当中有着不错的发挥。对于这两名球员的盯防，国足上下呢还是需要花一番脑筋的。关于国足更多的前瞻内容，我们将会在第三时段的节目当中呢更多去为大家解读。接着继续来看一看全运会方面的赛况。2021年西安全运会蹦床比赛昨天开赛，第一个比赛日呢就出现了超级意外的一幕。东京奥运会冠军得主朱雪莹在女子网上个人赛预赛里出现了罕见的失误，摔倒在场地之外， 现场工作人员连忙扔垫子试图保护他，一名男裁判还伸出双手准备接住身体失控的朱雪莹，场面非常的惊险。好在朱雪莹没有受伤，只是因为这个失误呢，她只能遗憾止步预赛了。还有全运会昨天上演了女足 U18 组第三轮和男足 U18 组第四轮的角逐，结果在两场生死大战当中，广东男女足都爆冷输给了东道主陕西队。 再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今天早晨世预赛欧洲区 C 组当中，若日尼奥射丢点球，意大利0-0战平瑞士，至此意大利队已经连续36场保持不败，打破了男足国家队连续不败场次的世界纪录。此前的纪录保持者是巴西队和西班牙队，均为35场的不败纪录。而在另外的一场较量当中，英格兰队主场4-0大胜安道尔，林皇林加德是梅开二度，另外哈利凯恩破门，萨卡传射建功，英格兰队5战全胜领跑小组。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2年世界杯预选赛南美区巴西和阿根廷的这场比赛，原本呢是一场精彩的强强对话，但是没想到的是，比赛只打了6分钟就被迫中断了。起因是巴西的卫生官员认为，阿根廷阵中的洛塞尔索、马丁内斯和罗梅罗以及布恩迪亚呢这4名来自英格兰的球员违反了防疫规定，并要求他们立刻离场。那经过一番沟通之后呢，比赛还是没有得以恢复。随后阿根廷国家队发布公告，世预赛巴西和阿根廷的比赛腰斩，后续将如何处置只能等官方的确认了。而之后南美足联也发布公告确认了巴西对阿根廷比赛的腰斩，他们表示呢，根据裁判的决定，世预赛巴西对阿根廷的比赛不会恢复。那这场比赛的最终决定权在国际足联手中，裁判和赛事管理者将会向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提交报告，决定后续的措施。 今天乒乓球大满贯得主丁宁宣布正式退役，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送出寄语，他希望丁宁继续发扬国乒精神，点亮自己，照亮别人。谈到对丁宁的印象时，刘国梁表示，一是他赛场上坚忍的意志，另外就是他赛场之下阳光的心态呀。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社会新闻。近日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实践活动的通知，就深入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提出明确要求。根据党中央部署，19届中央第7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本轮巡视反馈采取召开集中反馈会议和各中央巡视组1对1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15个中央巡视组分别向教育部党组和31所中管高校党委反馈了巡视情况。 而在昨天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在接受专访时，国药集团中国生物纪委书记陈坤表示，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已向有关部门提交新冠肺炎灭活疫苗3针的加强补种方案，正等待方案审批通过。而根据农业农村部网站昨天的消息，全国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工作视频会议近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要落实外来入侵物种普查总体方案，加快制定外来入侵物种的名录和管理办法，要严把外来物种引入、国门防控、国内调运检疫3大关口，强化源头管控，要坚持普查和治理一体推进，阻截防控红火蚁等等这些重大危害的相关物种。 昨天北京市商务局发布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将全面实施包括消费新地标打造行动、数字消费创新引领行动、文旅消费潜力释放行动在内的10大专项行动，力争到2025年率先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竞争力和美誉度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打造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体育、教育、医疗、会展等一系列城市名片。 今天京东集团在港交所发布相关公告，公布了一系列的人员职位变动。该公告显示，徐雷获委任为京东集团的总裁，西丽君是获委任为京东零售的首席执行官，金恩利被委任为京东健康股份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即日生效。而京东集团的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刘强东则将会把更多时间投入到长期战略的设计、年轻人才培养和乡村振兴的事业当中。 近日在法国马赛举行的第七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更新了濒临物种红色名录，评估了全球138374个物种受到威胁的风险，其中有38543个物种面临灭绝威胁。据报道，北京时间9月5号，西非国家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发生了武装政变。根据现场的报道显示，当天上午室内传出了密集枪声，枪声出现在总统府国防部所在的卡鲁姆区，持续约20分钟。稍后几内亚国防部发表声明，介绍了时间过程。声明当中表示，几内亚特种部队成员在总统府附近发动了突然袭击，持续而密集的枪声给市民造成了恐慌，总统卫队已经击退了反叛分子，目前正对残余力量展开清剿。与此相反的声音则在几内亚电视台被传出来，发生的是挑起此次冲突的几内亚的特种部队。该特种部队的中校发表声明，表示特种部队已经完全掌握了几内亚的国家政权，并且已经扣押了现任的总统孔代，原来的政府组织已经被解散。介于战时状态，几内亚将会在未来一周内关闭边界。特种部队武装力量宣称将成立新的国家联合发展委员会，以实现政权的平稳交接。对几内亚突发的军政政变，联合国、非洲联盟、西非国家经济体等国际组织一致谴责几内亚特种部队通过武力方式接管现任政府组织的行为，要求几内亚特种部队负责人立即停止武力行动，释放现任总统孔代，维护社会安全稳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5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己非常关注几内亚的局势，强烈谴责任何通过武力夺权的行为，呼吁相关责任方停止粗暴行动，让几内亚社会秩序恢复正常。 好的，这就是我们这时段的资讯的部分。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聊一聊，勇敢的心有多重要？各位是勇敢的人吗？在这再给大家分享大文豪巴尔扎克说的一句话，他说，我唯一能信赖的是我的狮子般的勇气和不可战胜的从事劳动的经历。看来这个勇气在很多的这个文豪的眼中是第一品质呀。 嗯，是的。说起勇敢，我突然想起来几年前我尝试过一次挑战啊，因为我有点不能叫恐高症吧，但是我对这个高度呢是有点怕的 啊。 我挑战过一次这个华山的长空栈道， 哎呦， 那个小木板真的就是一脚宽， 太厉害了， 来回就这么一个木板 啊， 你得往前走，你还得迎着过来的人， 是， 然后就你不敢往下面看。因为就是下面就是万丈悬崖， 你太厉害了，小萌 啊， 我都不敢这样啊。 然后我下来之后，给了自己大大的一个拥抱。 是啊，值得，你值得拥有这种拥抱。 当然了，还有很多什么像鹞子翻身啊，那个我就算了。 哎， 那个是你倒着往上爬，那个我没那么大的勇气了。就 是各位也可以继续来分享，您是多么的有勇气。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继续回来聊啊。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经过了雨水的洗礼，今天午后阳光出现，天气晴好，夜间依然是晴间多云的好天气，但是气温低迷，最低温度只有14度，提醒大家要注意调整着装。明天晴朗依然在线，最高温度27度，体感舒适，大家可以户外锻炼身体，增强体质。 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温度1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温度27度，最小相对湿度40%。明天空气好，冷暖宜人，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合穿短袖类服装。此外，明天紫外线照射强度为5级，很强，提醒大家外出还要有防晒措施。北京体育广播也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我问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0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两个小时晚高峰的金戈铁马里边呢，我们和大家去聊一聊勇敢这个话题。丁宁这边宣布退役了，在退役的这篇通告当中呢，他还写会永远保持一颗勇敢的心。所以我们今天就聊一聊勇敢的心有多重要。您勇敢吗？ 想起了勇敢和交通之间的关联，我想到的一件事儿啊，就是在堵车的那一会儿。哎呀，您突然想去逛逛商场，这个决定是不是也挺勇敢的？ 什么意思？堵车的时候想逛商场？ 对呀，那不得是经过这一番折腾吗？ 啊， 特别堵，特别堵的时候。 哦，我以为，哎呀，你看我这脑子现在吧，我以为是堵车的时候想逛商场，就拿出手机刷某宝 啊。没关系，我太跳跃了。突然想到的，我们今天聊勇敢的事儿。这边有朋友又提到国足了，陈淑明他说了，国足是明天凌晨2点的比赛吗？ 8:48， 不是的， 晚上11点。 对，11点的比赛，大家可千万别把时间记错了 啊！明天这个夜熬的不用那么的深沉了， 对， 小熬一下，不行咱就睡吧。 哎，是，东东说我要看，您是要看国足吗？哎。我觉得经常啊能看国足的朋友 也很勇敢 啊。对呀，你看这个不怕伤心，不怕难过， 对， 或者练出来了是吧？ 啊，就跟看恐怖片似的。 哎呦， 国足怎么就成恐怖片了呀？ 是啊，国足里谁是贞子啊？倒希望国足里边能 爬出来， 对，能有一个贞子这种人是吧？ 吓退敌军， 狠人是吧？相当于我觉得比张飞还厉害。 是。小苏他爹说明天的比赛我就看好国足能胜日本，我这勇气够大的吧。 哎，是， 给你点赞 啊，必须得有相关的勇敢和勇气。我想起了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啊，叫悲切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怒火，除了弱草之外又能烧掉什么呢？啊，就你再有能耐 你少了这点勇气，少了勇敢的心，也是一事无成啊。 是，还有平和与激怒，哦，两完全是相反的两种情绪哈。他说喜欢丁宁，感谢丁宁这么多年的努力，也祝福他的未来。 哎，是的， 嗯，另外这边杜这位朋友说，清明节的夜晚漫步陵园是一件非常勇敢的事儿。 哎呦， 这何必呢？ 是啊。 一定要这样吗？挑战自己，练胆儿 啊！别为了非得去这个锻炼胆儿，而且，这个东西也是，还有另外的一个话题呢，是就是所谓的尊重， 嗯， 啊，就是在你觉得你很勇敢的时候，你要尊重别人，啊，比如说，有的人我看到在这个拍的视频，就比较的恶俗的这种啊，在地铁里故意的这大喊大叫的，然后有的人说啊，这好勇敢啊什么？ 为什么大喊大叫呀？ 他就是为了所谓的这练胆儿，证明了我这是。这叫什么社交很牛的这个症状， 哦，这应该属于就是有病范畴吧。 是啊，所以说，我们讲的这个勇敢的这个层面上，所谓的勇敢，你不要去打扰周围的人， 哎，对， 就或者有的人说我特别愿意显摆自己，那个不叫勇敢。 对，那不是勇敢，那是我想说一句，你礼貌吗？ 是的，就是这个做人基本的还是要有这样的一些涵养所在的啊。 哎，还有青柠仙子他说为爱痴狂也是一种勇敢呀。 哎，是的，谈到爱情的时候， 像我们刚刚第一时段在说那个跨国恋的啊， 对呀， 超越了种族，超越了肤色，超越了国界， 是啊， 能在一起的是的确很勇敢，突破了重重枷锁。 对。谈到爱情的时候啊，如果你没有勇敢的话，还谈啥爱情啊？ 就是， 是吧？尤其你追求别人的时候，那必须得有勇敢这劲儿啊，是吧？勇气上来那个劲儿，直接打电话表白吧。 哎呀，又说到了康乐擅长的事情， 别在那暗恋了啊！哎，有朋友就喜欢暗恋，一暗恋就暗恋好几年。啊，在那儿也没什么行动，然后自己没事儿， 那图什么呀？ 啊，发一发这个信息啊，发一些朋友圈，全是暗示的那种。 那图什么呢？ 啊，对呀，他就是缺少了勇敢的心啊。 哎呀， 可能 太亏了，浪费了美好的年月。 对呀，而且有一点下蒙，叫所谓的双向暗恋，你说这多可惜呀？ 双啊，就是这俩就相互暗恋对方。 对， 那不就是相爱了吗？ 都不知道啊， 没有挑明， 他俩没有勇敢的心啊， 哎， 互相都是啊，对呀，互相都是在朋友圈发一些很这个啊这模棱两可的话，然后就希望那个人能够一下明白了，但其实谁有那么高的智商猜来猜去， 就是大概率事件最后就错过了。 哎，是的，这边1770他说了，二位觉得国足能赢吗？日本他觉得难呀。 哎呀，这场比赛我可不猜了 啊， 都别让我猜了， 没事，该猜还是猜，咱们 那明天再猜吧。 哎，是，明天 试一试。 对，明天的重头戏肯定是聊国足的事儿啊。 嗯嗯， 但是我觉得想赢日本队，以国足目前的这个实力来讲的话， 除非怎么样？ 除非日本队这个哪个队员犯二，一开场 哐哐几个乌龙球， 对，或者 乌龙大礼， 或者是这个有不好的动作，红牌罚下。 是的 啊，咱们多打一人啊，有这样的一个变局，幸运在落到国足的脑袋上，天上掉馅饼掉到国足脑袋上了，还有赢的可能性。 那总而言之，明天我们想取胜，唯一的可能就是幸运女神的降临。 哎，对，是的，所以 除此之外， 难上加难， 就别做他想了。 对，吴梦生也说了，他说了一种勇敢是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哎，就是粗中有细的这样的一种勇敢吗？ 对对对， 是。 我想起来前阵子那个特别火的电视剧，反黑行动，扫黑行动，反黑行动，哎，就是扫黑行动。 对。 里边有几个角色，何勇就属于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的那种。 粗中有细的。 哎，对，你表面上看他好像不动声色，其实你干的那点坏事全印在他的眼皮子底下了。 那这样人厉害。我突然想到了一位。心有猛虎，细嗅蔷薇，既勇敢又有智慧的 余则成， 不是，这是经典小说《水浒传》里边的，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大和尚鲁智深呐。 是的，是的，已经有朋友很勇敢的再去预判国足的比赛了啊！ 是太勇敢了。 是的，陈淑明，1-1平国足， 明 天和日本。哎呦，好吧， 那这个勇敢是 这个勇气是谁给你的呢？ 很好很好 啊，又是这个段子了，是梁静茹给你的勇气吗？ 哎，那就让梁静茹给我们都来点勇气吧。 好啊。夏萌开始。 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 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激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哎呀，所以在爱情的道路当中啊，有的时候真的能够不断的坚持下去走下去，互相都得给勇气啊。 是的，也希望梁静茹的勇气明天也可以给分一点给国足。 是，也希望天下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啊。 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 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 说要放弃。 爱真的需要勇气 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能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如果我的坚强任性会不小心伤害了你，你能不能温柔提醒我，虽然心太急更害怕错过你。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尽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动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明天国足的比赛我也一定要把它看完了，不管国足到底能不能够赢球，还是被人家灌好几个球，我都决定我一定要支持国足，我一定要让自己充满勇气。 哎呀呀呀呀，很好啊，很多人都被咱们唱的有勇气发短信给我们了啊。 你看提到国足这比赛啊，托尼伟说了恐怕说梁静茹老师都没有勇气了。 梁静茹老师是有勇气的啊，只是国足那边呢，这个梁静茹老师的勇气没有送到那儿 啊， 太远了。 是啊， 嗯，剧本杀说天生一颗勇敢的心，密室铁坦啊，坦克我懂、 哎、 没有能吓住我的、 哎、 啊，你 是 坦克是吗？ 啊， 太厉害了。 谁是坦克？ 其实我也是坦克。 你知道坦克啥意思吗？ 我知道，就勇往直前，在密室里边吓不住的。 是吗？是这意思吗？ 不是吗？ 不是这意思、 啊、 好像 密室坦克不就这意思吗？ 啊，坦克好像还有其他的 啊、哦、在哪一个领域 啊？ 在大家明白的应该明白了， 行，你闭嘴吧。 啊，你体型不像坦克。 我体型不是坦克，我内心是坦克， 微坦。这边还有小小强，他说了，他跟他媳妇儿谈恋爱那一会儿就没有勇气拉他的手，直到领他见了父母了才拉手，说啊，这个是不是就是一种勇气啊？不拉手也是一种勇气啊。 不拉手就和你回家见父母了。 对呀、 那我觉得有勇气的是你媳妇儿，早早的就认定你了、你俩谁追谁，你自己可能现在还不明白呢吧。 是，肯定是你被人家追呀、 对。 这边还有人谈到国足志宏春秋，他说了，勇敢是实践行动，期待国足明天发扬勇敢不惧对手的精神，一举将日本队拉下马。而勇气呢，是一种精神，起到震慑对手的作用啊。 是的，国足希望明天在这个有勇气的加持之下呢，明天咱别来个大比分了吧。 对， 好吗？ 肯定不能大比分， 小比分吧。 这大家伙已经把这个是吧事都给造出来了， 就是。 但是我觉得往往你看国足比赛不理想会有一定的规律性啊，就是媒体普遍看好，球迷普遍乐观，国脚普遍认为已经准备好了， 然后就给你哐当来一个大惊喜 啊。是啊， 那现在我们普遍是在唱衰国足，我这样的伪球迷也没有了什么信心，也不管去乱猜比分了，那是不是就说明明天没准这个比分会给我们来一个正向的惊喜呢？ 这个叫所谓的反奶一口吧，是吧？ 好吧，好吧，希望是如此啊。 哎呀，这边吴梦生就给明天的歌都给我们点好了， 杨培安的《我相信》。 哎呦，那是铁肺呀、那是。 行， 这肺活量，其实这歌今天已经准备好了，但是明天啊，咱们一块儿啊，我还准备了好几首歌曲，你比如说《拯救》。这都给国足准备好了， 都拯救了 啊！风雨无阻，这都准备好了。另外，范大将军那话是吧？啊，名人名言。 哎，那个刘欢老师的那个《从头再来》呢？ 从头再来，等到这个 过阵子再放， 第八轮以后的，咱再准备再放啊。好，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可以跟夏萌、康乐进行互动交流。咱们今天的话题，说说勇敢的心有多重要？您是一个勇敢的人吗？我们一会儿在资讯结束之后再回到话题的讨论当中啊。 好，进入体坛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勇敢的丁宁。今天刚刚办理完北京大学入学手续的丁宁，在自己的社交账号当中呢，就发布了动态，宣布开启新的学习生活。丁宁也将正式开始自己在北京大学体育硕士专业的学习之旅。那他在这个微博当中呢，写了一大长段的话呀，我们也给大家去分享一下。他说，今天来北大报到了，以后呢就是北大新生学习宁了，学海无涯苦作舟，我会继续加油的，未来希望继续为体育事业，为大家贡献自己的力量。人生有很多精彩，也会有无限可能，从今天开始，我的乒乓球运动员生涯就要画上句号了，未来我要朝着新的梦想努力，去挑战新的可能。26年与乒乓相伴，每个瞬间我都觉得无比珍贵。5岁开始打球懵懂的我，10岁来到北京逐梦的我，国际赛场为国征战的我，在奥运会上收获冠军成为大满贯的我，在里约奥运会闭幕式上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的我，乒乓球教会我无论是在高峰还是低谷，永远保持一颗勇敢的心。追求梦想的道路从来没有容易二字，没有谁是常胜将军，也没有谁是无坚不摧。当遭遇失败和困境时，勇敢面对，在几乎崩溃和想要放弃时选择坚持，你就一定能够抵达心中的彼岸。体育精神远不止输赢。也感谢中国乒乓球队这个伟大的集体，感谢一路上教导我的教练们，以及我和我并肩作战的队友们，爱你们。还要感谢我最爱的家人，可爱的叮当们，球迷们，你们的支持和陪伴让我成为更好的我。 今年31岁的丁宁是在2003年进入国家队的，至今已经有18年的时间了。在职业生涯当中，丁宁一共收获了21个世界冠军，厉害了！曾拿到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女团冠军、女单亚军，2016年里约奥运会是拿到女单和女团2枚金牌，是国乒女队的第5位大满贯得主。 中国乒协的主席刘国梁认为，丁宁在赛场上的坚韧意志和赛场下的阳光心态都让人印象深刻。同时他也说，丁宁作为国乒的女队的前队长，用点点滴滴的言行为年轻队员们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尤其是备战东京奥运会这个周期，丁宁也和队员们一块儿训练比赛，竞争到了最后的关头，他对整个球队来说是起到了传帮带的作用。而作为丁宁一直以来的榜样，女乒的大魔王张怡宁对于小师妹的选择是感到有些不舍，当然也为丁宁感到开心了。张怡宁为丁宁即将开始的学习生活感到高兴，他说，运动员转型是挺难的一关，但丁宁对接得非常好，在学习方面我想跟他说句加油，学习是苦读，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而且对于我们来说，学习和打球是两股劲儿啊，毕竟我们的基础没人家厚实，这就需要丁宁付出更多。张怡宁也希望丁宁接下来能够在不同的领域挖掘出更多更大的潜力啊，所以重新的去开拓另外的一个领域，的确是需要勇气和勇敢啊。 嗯，也希望丁宁未来的道路呢，也是一片光明。接着要说一说国足了啊，中国队在第二轮对阵日本队的时候，是不是会变阵呢？这是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去问的一个问题。确实中国队变阵，但也不意味着说全盘否定球队前期比赛坚持的那种技战术的理念，而是要结合球队首轮失利暴露出的短板，及时的察觉不漏。从上场比赛咱们输了三球来看呢，中国队首轮总体防守表现还是非常糟糕的，而面对以技术见长并且善于地面渗透的日本队，明天晚上如果中国队继续贸然的选择和对手对攻，那么防线很有可能会再一次遭受惩罚，并且很有可能是重创，没准呢就不只是0-3了。据了解，教练组在最近几天的训练过程当中也是着重强调了立足防守这件事情，要求队员们无论身处三条线哪一片区域，都要尽可能的加强跑动，通过频繁的位移来弥补防守上的漏洞，同时呢伺机反击。而这样的要求和李铁一直倡导的攻守平衡的理念是完全契合的。尽管如何变阵目前咱也不得而知，但结合中国队近一年半的训练比赛实践情况来说呢，没准儿哈，教练组呢在7号的比赛当中会推出一个三中卫的战术啊，就不知道三中卫的战术是不是符合各位看官的心理预期。而两个边翼可以是这个退可以协防啊，进呢可以助攻。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李铁呢就需要在像蒋光太、张琳芃之外补充一名中卫了。之前呼声较高的李昂很有可能就临危受命，去增补国足的防线。至于说具体的阵型呢，也趋于防守类吧，大胆的猜测一下，有可能是5-3-2或者5-4-1这样的一个阵型。 是，当然我们也是说到下一场明天日本和中国队的这场比赛啊，中国队可能会有变阵，另外有一些队员有可能被李铁指导委以重任，比如说池忠国就被认为有可能是明天比赛的一个骑兵，这如果说明天被委以重任，也符合球队立足防守的思路，池忠国防守是更好的啊。当然面对澳大利亚的球员的时候，池忠国身体对抗好像是对方很高大呀，有点劣势明显，但是对日本队呢池忠国应该他有很好的一个机会去表现他的一些能力，包括着不犀利的奔跑、敏锐凶狠的拦截都是可以用上场的。另外中国队首轮完败对手一定程度上与腰部的绵软无力，就是这个后腰上边无法构成拦截有很直接的关系，那么池忠国的登场则是有力的提升了中国队中场的厚度与硬度。在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全程观看了国足这场技术含量较高的训练之后呢，据悉国足这个训练也是非常高的一个质量啊。对于日本队，我看到了相关的这个国足也是表态了，已经把日本的所有的战术咱们全都熟悉过了这不只是说这两天的活，包括赛前几个月可能都已经那意思已经研究明白了。 哎呦，千万别说这种话！记得上一场打澳大利亚的时候，咱不也说了吗？人来西亚的那几位队员， 是 挨个儿明白了一遍。 对呀、 结果呢？ 赛后是说是这个低估对手了，然后这一次呢说日本队什么战术咱们都门清了，看看明天的比赛当中，咱别看广告，看疗效吧。 是的，是的。 继续来看其他场次的一些比赛。欧洲区呢，在北京时间昨夜今晨上演了多场大比分，比如说西班牙4-0战胜了格鲁吉亚，德国6-0战胜了亚美尼亚，但是最疯狂的还是波兰，他们7-1击败了圣马力诺队。莱万多夫斯基新赛季各项赛事6场比赛打进10球，这个记录已经完胜梅西和 C 罗了。有意思的就是这个排名啊，国际排名波兰是排在世界第27，但是圣马力诺呢则是排在世界倒数第二，欧洲范围内它排在倒数第一。不过人家也是有进步的，人家还在波兰身上取得了一粒进球呢。数据显示，波兰成为世界上第一支被圣马力诺队破门的世界排名前30的球队。所以呢，圣马力诺即便7-1大比分输掉了比赛，但是他们球员啊球迷还是非常激动的。要知道这是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国家，人口只有3万多人，所以圣马力诺呢对于胜负其实没有太多的执着，享受足球的乐趣才是他们的首要任务。能够在波兰身上打入一球也足够他们上下哈高兴一阵子的。 是啥时候圣马力诺队跟国足约一场啊，咱们也是体验体验，看他实力到底有多强啊 也是不是也能给我们打入一球呀。 对呀、衡量衡量。 哎， 另外关注到的是世预赛当中威尔士对阵白俄罗斯，我们也见证了堪比 C 罗的神奇个人表演，那就是贝尔啊也上演了帽子戏法，第93分钟逆天绝杀，率队3-2拿下了这个比赛啊。贝尔外号叫大圣啊，这无论是从长相啊，包括他的个人特点来讲，好像都说了速度太快了，是吧？好像是孙悟空做筋斗云的感觉，在巅峰时刻。但是这场完完全全属于贝尔的个人表演了，这么好的状态，让人对他新赛季有很多期待。而实际上，如果贝尔能够维持状态，等待姆巴佩加盟皇马的时候，有可能皇马会迎来两位速度型的这个前锋了。当然啊，近些年贝尔在皇马过得是并不太愉快呀。 姆巴佩能不能去皇马也两说呢。 是啊 再来看一看其他的一些比赛。那欧洲区爱组第5轮，英格兰在主场4-0轻取安道尔，这场比赛林加德贡献2球一次助攻，独造3球，联皇时隔3年为30军团破门，他也复刻了 C 罗庆祝动作同时这场比赛凯恩罚入1球。意大利呢在巴塞尔客场0-0战平了瑞士，继战平保加利亚之后呢已经连续2轮不胜了。若日尼奥射失点球，门将索莫表现神勇，意大利目前5战3胜2平积11分，小组领跑，但是少赛2场的瑞士也拿到了7分。 而在南美区的世预赛当中，今天上演了一场戏呀，太有戏剧性了。这俩比赛快开始之前，这个相关的卫生官员，就是巴西的卫生部门，到厂里边去抓阿根廷的球员去了，这个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啊。以至于巴西和阿根廷这比赛就不再继续了。这比赛开始后6分钟这个巴西卫生部门就认为4名阿根廷国脚马丁内斯、罗梅罗等等违反了相应的防疫规定，要求他们退场。而根据这个南美足协相关的这个协商，也宣布了不会恢复这场比赛的一个决定。未来怎么样呢？让国际足联去决定吧。有可能国际足联判这个谁输啊，或者说这场比赛就取消了。 梅西也说这完全就是一个灾难，我们都来这3天了啊，你们要查早就可以查了，为什么比赛开始了才去查。 所以有一些朋友也说了，巴西和阿根廷在足球上面就是较劲啊，这回巴西确实有点针对的这感觉啊，直接进场抓人把你给抓着了。 这种事情可能真的只有在巴西能够看见啊。 而且巴西和阿根廷这俩确实是南美足球当中真的谁也不服谁啊。 看看吧，看看这场比赛最终是判谁输呢，还是说直接都罚分了啊。看一看美网这边的比赛预告，美网今天晚间将会进入第8个比赛日，这也是美网第二周的首个比赛日，继续将会进行的是男女单的第4轮较量。男单这边的看点呢，就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小德将会面对的是外卡参赛的黑马选手布鲁克斯比，而4号种子小兹维呢将会遭遇到的是超级新秀辛娜的强势的挑战。女单这边安德莱斯库呢将会遭遇到的是强敌萨卡里，4号种子卡普将会和法网的亚军得主帕夫柳琴科娃呢去争夺一个8强的席位。 另外关注一下电子竞技方面，2021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也就是 S11 开赛在即， 这个赛事在国内啊，确实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国际上的影响力也是不断的扩大。而作为赛事在国内直播平台的独家版权方，哔哩哔哩也就是 B 站，将会全程直播 S11，并推出独家两路的直播间与一系列的节目。去年的 S10期间呢，相关的这个点击量啊，据说播放量已经超过了20亿多次啊。所以说电子竞技确实是未来体育项目当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全新力量啊。 是的，9月4号呢，在服贸会论坛当中，国家体育总局经济司的副司长就解读了中国体育服务贸易的发展报告。其中呢就说了这个体育服务贸易了，体育服务贸易呢也是贸易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目前咱们国家体育服务贸易主要包括职业体育竞赛表演、专业体育培训、体育赛事赞助、体育赛事版权交易、互联网体育服务、体育旅游等等六大板块。总体来说呢，疫情之下，去年中国体育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出现了大幅下滑，而以体育旅游为代表的部分体育服务贸易领域呢，更是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但是疫情所导致的一系列变化也将成为中国体育贸易发展的一个好机会，通过夯实基础、改善结构，将为推动中国体育服务贸易长期平稳的发展贡献出一个友好的保障。当前咱们国家已经进入到了新的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将会实现快速的发展。这次疫情呢，也极大的提升了咱们老百姓对于参与体育运动的愿望和热情，这也将促进咱们国家体育服务贸易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加快我国体育服务贸易的发展，以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贡献新的力量。 好的，我们这时段的资讯给各位先带到这里，接下来继续回到话题的讨论当中啊。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勇敢这件事儿，勇敢的心有多重要啊？各位是不是一个勇敢的人？这边看到了刘继刚这位，他说了，爱拼才会赢啊，就爱拼，你得有勇敢的心，还有勇气才能够拼得出去啊。 你有首歌吗？ 是啊。 怎么？哎呀，那个福建话、闽南话、 闽南话， 爱家家黑呀 啊，对，一起洗衣不免漫谈，一起老街不免漫看，那通萨基嘛，改天的咱来一个全乎的， 你就是欺负我们听不懂呗。 是啊，爱拼才会赢，真 的 这句话应该这位朋友送给国足的呀。 也太适合国足了，这首歌啊，就明天咱们要不也放一放吧。 行，明天也准备一下。对， 加一只小丸子说，我和我媳妇儿是在公交车上认识的，我俩当时呢并排一块儿坐在车的最后边，我一看呢后边就剩咱俩了啊，我就鼓起勇气要了对方的手机号，然后一起下了车。更巧的是我们两家呢还住得特别近， 哎呦， 前后楼的啊，我现在就在我丈母娘家吃饺子呢， 哎呀， 还美美的给我们发了一盘饺子的照片。 是 啊，我看着是猪肉大葱馅儿的吗？ 应该是挺香的。 对，看着特别香 啊，所以就是勇敢的做出了这一步之后，幸福生活就来了呀。 是 啊， 而且还是有缘分的加成，所谓的缘分是妙不可言的，否则您要加您的媳妇儿的，万一他给您发来一个这个广告说买保险吗？ 看来你遇上过类似的事情哦。 是，这个不是非诚勿扰里边不有吗？是这个搞对象，然后结果加一个卖保险的什么什么的，给推荐保险。所以有勇气勇敢的心太重要了，他会为你获得很多格外的机会，是吧，夏萌？就是比如说你是没想去要电话的话，那这个机会真的一瞬间就跟你擦肩而过了。 是的。哎，所以啊，这个机会啊充斥在生活的分分秒秒当中，就看你有没有勇气抓住这个机会。 对啊，晨晨也说了，有媒体也是谈到说国足要勇敢。 哎，是。 这曼联说了，就是要勇敢啊，不勇敢的话这个怎么能搏出去啊。都是把自己是蜷缩在某一个空间当中，你如何来张扬个性啊？国足也是啊，你就是已经被外界看低了，看不起了，甚至日本队人那边也估计也没太看得起国足， 是 吧？ 我刚才看是谁发了一张照片啊，说这个日本那边的媒体说国足是亚洲四流球队，如果输了国足，那日本男足可以就地解散。就是你看，你人赛前就开始嘲讽我们了。 是， 澳大利亚那边是赛后嘲讽我们。 对，就是各个地方的球迷都对自己的相当的刻薄呀。 是啊。 是有句话说是，名人都刻薄，我看现在不是说名人刻薄的问题，很多键盘侠 更刻薄呀？大家可以就这样的一个话题跟我们聊一聊勇敢的事儿。当然这个聊勇敢是因为丁宁宣布退役啊。丁宁说要永远保持一颗勇敢的心。那么勇敢的心有多么的重要，各位又是一个勇敢的人吗？可以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上边继续跟夏蒙康乐进行互动交流。我们简短的广告之后，我们再回到话题的讨论当中。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妈妈，我已经把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3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晚高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将会和大家呢去聊一聊勇气这个事情啊。你勇不勇敢？你生活当中有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做出一些你想做但是一直没有做的事情啊？我们从何说起呢？就是从这个丁宁今天宣布退役啊，也开启了他一个全新的身份，就是学习宁。丁宁在这个退役的文章当中也说了，说自己要有勇气去面对以后的生活，也希望大家呢和我们一块儿去聊一聊这个话题，说一说您和勇敢之间的故事。 比如说让自己的孩子未来加入到国足当中。 哎呦喂， 我有勇气的选择呀，是吧？ 哎，我觉得加入国足是挺有勇气的，但是说让孩子去学一学足球，这是可以的，这不需要勇气啊，这个只要孩子喜欢就可以让孩子去尝试。 是 啊，只不过踢职业足球了，那就需要一点勇气了。 没错，这边看到好多朋友都说国足的事儿啊，司机维度说了，国足四流，亚洲四流吗？还是世界四流啊？ 哎呦，京城狂少还说，咱们哪里是亚洲四流，明明就是亚洲六流。 哎呦， 又给降了个维度哈。 这个司机维度还说了，不是键盘侠对国足刻薄，而是国足的成绩自己很刻薄呀，你成绩。就太薄了呀！ 啊，是的，大方点儿啊，给咱们球迷多贡献一些进球， 对 呀、 啊，是啊，这该出手就出手。张八爷他说了，国足已经够勇敢的了，不勇敢的话，他们能输泰国0-5吗？ 也是，勇敢的连这个脸面都可以舍弃， 是， 就为了给我们奉献惊喜 啊！就是后边范志毅就点评嘛，说这。泰国输了，什么输缅甸又输越南这那的，都输了之后了，没得输了。这个话，咱们等国足以后适当的时候再给回顾一下这个话啊。 家里人他说亚洲六流就是也就是在亚洲六六弯啊，这么一个解释的话就明白了。 哎呦， 嗯，也就在这亚洲六六弯，出去溜不了了 啊，就在亚洲这范围溜一溜。哎呀，国足怎么着，曾经我觉得现在这个实力确实是比20年前有很大的萎缩呀。 嗯， 之前咱们好像除了日本韩国沙特还有伊朗这个级别球队不敢说稳赢的，其他都是手到擒来的。 嗯， 对吧，就是比如打什么阿曼，以前20年前咱们的3-0这个比分级别呢赢他们的。是， 嗯，还有精神狂少说，这个听收音机的家长们一定要告诉孩子珍爱生命，远离国足啊。 哎呦， 哎，你看，不是远离足球，是远离国足。 哎，但是看国足的比赛有的时候你可以就是减压的方式，是一个很好的减压的方式。因为我周围有很多朋友他不是什么球迷， 嗯， 但有国足的比赛还愿意去。哎， 为什么？就为了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也跟着去宣泄一下吗？ 对， 嗯， 有这个，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有话题性，国足他已经跳出了体育圈了，是一个全民的这样的 一个社会话题了。 对呀，所以国足有比赛了，比如说您平时不看体育的人，也得适当关注关注，因为你跟其他的人有话题可聊啊，对不对？ 是的，唐二爷说，当不看好他们的时候吧，他们会给你带来惊喜；当你看好他们的时候吧，他又让你沮丧。 是，会给你， 这就是什么？失望越大，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吧？ 对，你看好的时候会给你带来惊吓。吓一跳是吧？ 对，不是惊喜，是惊悚了。 对，赵晶晶他说了，还记得2002年世界杯开赛之前吗？中国媒体和球迷不把人家哥斯达黎加放在眼里，讨论阵容的时候甚至开玩笑说到了，咱们打10个前锋吧，啊，都能把这个人家这个哥斯达黎加给赢了。我记得哥斯达黎加当时有这个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当时英超的万乔普， 嗯， 啊，然后国足这边对比了说，哎，我们这边英超我们有这个孙继海，还有这个李铁，我们比他强。 嗯 啊，结果打脸了吧？所以说，盲目的勇敢，它不叫勇敢， 嗯， 叫莽撞，是吧？ 叫鲁莽了啊！ 啊，叫傻。 哎，托尼韦还给我们发这个新工体的图，沙盘图，这应该是沙盘图吧？ 哎， 对， 是 加了个棚，然后就引发了大家的一番讨论，说这工体加了棚，就很想在中间给加点肉。 啊，像肉夹馍吗？ 是的，是的。 啊，还有生活大百科，他说了，这个好像就看到这个模型6根柱子拉着，是不是得未来有加固啊？ 不知道 啊，这是不是效果图？ 是可开合的吗？ 如果说是这个100%能把这个顶棚给盖上的话，那个的成本 很高， 很高，很高，可能是原来的要增加30%左右。 哎呦，那 一般来讲， 我要是白天踢，我想有点阳光进来 啊，对啊，那还得打开 啊， 对，就是下雨的时候它能给合上，因为之前的这个我看很多的建欧洲杯啊、世界杯的球场，就是为了这个成本，后来都选择了不盖这个能就是盖上的这样的一个顶棚，确实省钱省不少呢。 是的，是的。那很期待啊，很期待工体新工体的亮相，咱们足球圈的最后的大杂院还有了根据地了啊。还有宁波这个朋友说，自己国家的足球都不热爱，难道别人能把你们的足球发展起来吗？ 是 爱国足死忠球迷呀。 哎， 好像这个国足的球迷很多都是死忠粉啊。 是， 嗯， 当然也是经常被嘲笑了，这个是吧？宁波，您是不是也经常被周围的人嘲笑说，哎，这踢成这么臭了，你怎么还这么喜欢？ 不，我觉得可能这个时间年头久了吧，这个嘲笑就变成了一种钦佩 啊， 会这样吧？ 钦佩你怎么 这么死忠 啊？是， 都这样了。 反正我周围有朋友这个嘲笑过我说，哎，这你怎么这么爱吃臭豆腐呀？我说臭豆腐怎么着了？闻着臭吃着香啊。 哎，对，你们没有爱过，你们不知道什么叫爱。 哎，是，所以看国足确实像宁波，我相信您是看上瘾了，也是一种真爱的体现吧。 嗯 嗯， 嗯， 这边看到了芦花两岸雪，他提到了说到这份上了，国足只能向前冲了。 对啊， 国足咬咬牙啊，死守成功，说平就是胜利啊，日本再失分的话，那么就要更加替我们的打其他对手啊，就是日本队他第一场输掉了 阿曼之后，他也挺被动的， 他非常被动。 嗯嗯， 就日本这场如果打平，估计这个他们主教练森保一马上也得是下课了呀。 嗯，哎呀，南极这位朋友说明天晚上就知道国足到底崩溃了没有哈。 是，所以需要国足拥有一颗勇敢的心呐，就像接下来汪峰老师唱的这个，你得有汪峰怒吼的那个劲儿，声嘶力竭当中带来的勇敢的心吧。 石头，也不是一滴眼泪，我只是一只小鸟，在寻找家的方向。我不是一粒沙子，也不是一声轻叹，我只是一个孩子，在寻找爱的怀抱，只是飞扬的感觉， 只是飞扬的感觉。 哎呀，所以每次听汪峰的歌啊，都是除了让人感觉到很励志之外，啊，同时他的这个个人唱歌的这个风格，尤其是唱高音的时候，就是这种爆发力啊，那种感觉让我们，尤其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会非常有一种促进自己肾上腺素发密的分泌的这样的作用。 哎，其实很多歌有一种类型的歌，都会让人听了之后吧，你就浑身都有劲儿。 对呀， 恨不得去给国足踢场球。 对，恨不得赶紧的给国足加油。 嗯， 希望国足明天的比赛一定要拥有勇敢的心，就像这个歌的高音所唱到的这样的，即使我们有点声嘶力竭了，但是这个勇气勇敢必须让对手去看到啊。好的，大家继续就勇敢的心这个话题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吧。接下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 好，进入第四时段的资讯，我们首先还是关注国足的比赛。中国队呢将会在当地时间9月7号晚间在卡塔尔多哈迎战12强赛的第二个对手，也是本组第一档球队日本队，而这也是中国队本届12强赛名义上的第一个主场比赛。为此，利用当地时间5号晚间全队赴场地进行适应训练之机，身在前方的中国足协工作组成员在训练开始之前专程前往比赛场馆哈里发国际体育场做了一番布置工作，以帮助球队营造一个主场的氛围。那对于哈里发国际体育场呢，中国队其实非常熟悉了。在9月2号12强赛首轮角逐当中呢，中国队曾经以客队的身份在这儿和澳大利亚队进行比赛。不过和首战不同的就是，中国队本轮迎来本届12强赛第一个主场比赛。为此呢，在9月5号的下午，也就是球队训练开始之前，工作人员是在那儿进行了一番主场的布置工作啊。据说哈，据了解呢，到中国队训练开始的时候，球场主席台对面的多个看台上已经分别铺好了6面巨型的5星红旗。事实上，首轮比赛期间呢，由中国足协工作组成员人员备好的8面5星红旗就曾经出现在客队的看台区域内。据了解，和首轮一样，中日比赛呢将不会对普通观众现场开放，因此中国足协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法，让现场比赛的国足将士们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主场气氛和家的温暖，以激发他们勇拼对手。 这边还有朋友问到说，对阵日本是今晚还是明晚啊？我爱大鸡腿。 明晚。 对，明天晚上的11点比赛会正式的开始啊！再次提醒您，时间可千万别记错了。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中国足协的工作组是特意在球场中央用标志盘摆出了一个大 V 字的这个造型，来迎接国脚们陆续进入球场进行训练。因为本轮的比赛之后呢， 中国男足代表团将会赶赴阿联酋继续备战，因此呢，工作组的全体成员也借此机会在球场之内合影留念。全程观看训练的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也是参与到了其中。另外呢，工作组也是备好了比赛期间现场广播播放的素材内容，而且计划在中日比赛期间来播出。哎呀，这个提到广播播放内容，啥时候中国足协能跟我们节目合作一下，是吧？给您录点激励人的事儿的，是吧？ 播点范志毅老师的话，那算了，那不能播。 播一些我们体育广播球迷们给国足的建议， 哎， 我相信可能比他们做的要好一些吧。 嗯嗯嗯。当然了，继续我们来关注这个裁判方面的事儿哈。根据一些媒体的报道呢，在结束了阿联酋的执法任务之后，以马宁为首的五名中国裁判组是从迪拜来到了多哈，并且入住了距离中国队酒店下榻的不远的另外一家五星级的酒店。那接下来呢，这五名裁判员将会去执法伊拉克和伊朗的比赛。在9月5号，国足在哈里发国际体育场采场训练后不久呢，五名中国裁判同样也是来到了体育场进行采场。在他们之后，执法国足和日本比赛的巴林裁判组成员，也在现场呢是进行了采场。其实，比起我们对国足的失望，日本队那边啊，球迷也是在愤怒。 是 啊，因为他们上场比赛也输了。 对呀，而且人家晋级世界杯正赛是必须的完成的目标，连续多少届了，对吧？不只是说什么这个冲击的一个梦想。而在中日这场比赛之前呢，日本队其实也有一定的坏消息啊，他们的进攻核心南野拓实因伤离队，成为第三位退出本期日本队的球员，长途奔袭转战西亚，留给他们的这个训练时间也比较少，已经被日本媒体称作无为无策的这个主教练森保一帅位是岌岌可危，基本打平他就得下课了吧。啊，当然森保一呢好像对于卡塔尔这座城市呢他也没有特别好的一个印象，为什么？这跟他的一个经历有关啊。所谓是这是他的伤心之地，森保一曾经说过，当时只有心碎和绝望，世上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了。这说的就是在28年前的1993年啊，当时森保一在日本队踢球，那一会儿他作为日本队的中场大将，全程参与了日本队冲击94年美国世界杯的历程啊。但是就是在卡塔尔的多哈那场关键的比赛当中，日本队2-1领先大好局势之下，在第比赛89分钟的时候被伊拉克队扳平了比分，而另一边韩国当时3-0战胜了朝鲜，结果就被韩国队以净胜球的优势力压日本队，获得了出线的资格。那场平局之后被日本队称作是多哈的悲剧啊。所以对于多哈这个城市，森保一是不是这一次想改写一下对这个城市的相关的印象啊？ 是的。嘿，你别说啊，这个森保一和李铁呢还真有点差别。森保一是一生无缘踢上世界杯啊，在退役之后执教生涯里呢就特别重视这个事儿啊，就一心想把自己现在带着的这样的一支日本国家队呢送向世界杯的赛场。 是。另外我们也是继续为您关注一下 丁宁的事儿。勇敢的丁宁今天呢，丁宁宣布退役了。那随后许昕、朱雨玲、刘诗雯这些队友呢都给他发文祝福。许昕就说一切尽在不言中，丁宁回复他说谢谢师傅。丁宁的闺蜜姚燕呢是许昕的妻子啊，两人当年呢在队里的时候也是闺蜜情深。朱雨玲的留言是这样的，天气特别好，完美的结束，完美的开始，愿意气风发，星汉流光，显衣怒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天天开心，我还是以前那个追光者。丁宁的回复是未来都会更好。刘诗雯还留言说8岁9岁相识，我们一起竞争，一起长大，永远的小姐妹，未来会更好。 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德国总理默克尔是发声支持德国执政党基民盟的主席联盟党总理候选人拉舍特接替他来担任下一届的德国总理。当天他向记者表示，拉舍特具有领导能力，目前拉舍特还担任德国人口最多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州长。默克尔也是说，能够领导这样的一个州的人也能够担任德国的总理。而据了解，社民党籍的现任副总理兼财长奥拉夫·肖尔茨在民调当中似乎是更受欢迎的一位。当然在生活百科当中呢，大家也要注意了，吃蔬菜应该遵循一个所谓的彩虹效应呀。 什么意思呀？ 这个说的是不是根据颜色的不同来选择蔬菜呀？ 啊，来看一下这个解释吧。 是， 深色蔬菜应当占总量的一半以上，绿色蔬菜占深色蔬菜的一半以上，红黄紫占另一半，这个浅色蔬菜的十字花科，比如说大白菜、萝卜等等呢，还有这个菌类啊，也都是要常吃的。 没错， 总而言之呢，这个蔬菜多吃多漂亮。 哎，对，就是这个蔬菜，您吃的越花花，好像那意思，营养越均衡，对你的身体就是越好的呀。好的，资讯部分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来看看各位的精彩的留言，给大家读一读吧。 哎，是地铁一号线说，还是那个空调球场踢日本吗？是的，是的，还是在哈里发啊，踢完这两场就要转场了。 哎，是，这边还有朋友很喜欢丁宁的平和与激怒说了，喜欢丁宁，感谢他多年的努力，也祝他未来一切顺利呀。 嗯。风中的旅行说，国足加油，虽然九死一生，但是呢球迷们都是支持你们的，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狭路相逢勇者胜，剑锋所指，所向披靡，这就是对于勇敢最好的解释了吧。 没错，我们也需要有这种亮剑的精神啊，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 啊，咱们就风风火火闯哈里发吧。 对，宋彦君也说了，这你有勇敢这个禀赋这样的一个性格吗？他说一直都有啊。哎呦，您的这份自信，这份勇敢，多给国足一点。 嗯， 在明天晚上的11点，国足将在最重要的一场比赛当中，将会迎战的是小组赛最强的对手日本队。明天晚上的11点这个比赛，而明天的这个节目啊，正好是在比赛之前，相信会有很多想要聊的。 是的，所以明天什么猜比分啊，聊国足的状态呀，预测这个队阵型啊，咱们明天节目当中2个小时的时间里啊，会和大家详细去讨论的。 没错，明天节目给大家来一个全包圆。好的，我们今天的金戈铁马就为您进行到这里了，是由厦门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接下来送给各位一首勇敢，而在这首歌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的是奥运有范。 明天我们接着聊国足哈。 伸出的双手，冰冷的空气像火，害怕又受伤。路太远，谁的眼神永远盲目跟你一起走，怎样才回头？记忆总是温柔，有了这一切才能不怕黑夜，是我勇敢太久，决定为你一个人而活，不能说出口，那么折磨，勇敢了太久，城市充满短暂的烟火，无处躲，照亮了沉默，明白是寂寞。谁说过爱会让人不自由，所以你要我等候追求，有太多快乐自私做借口，你让我最后把心。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 8501-3833 8501-3833。